你好，我是蔡能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游戏的发动机，游戏引擎。估计长期玩游戏的玩家都能脱口而出几款游戏引擎的名字，比如虚幻、寒霜、狂怒等等。那你能说说游戏引擎究竟是什么吗？它在游戏开发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？汽车没有发动机就无法跑起来，人类没有心脏就会死亡，而引擎就是发动机，就是心脏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维基百科对于游戏引擎的定义。游戏引擎是指一些已编写好的、可编辑电脑游戏系统或者一些交互式实时图像应用程序的核心组件。这些系统为游戏设计者提供各种编写游戏所需的工具，其目的在于让游戏设计者能容易和快速地做出游戏程序，而不用由零开始。且游戏引擎大部分都支持各种操作系统平台，比如 Linux、MacOS、Windows。大多数游戏引擎都包含这些系统，比如渲染引擎、物理引擎、碰撞检测系统、音效、脚本引擎、电脑动画、人工智能、网络引擎以及场景管理等等。这个概念是不是看起来还是不太好理解呢？我来给你具体解释一下游戏引擎到底是什么，以及它究竟能干什么。首先，游戏引擎就是图形引擎，准确地说，游戏引擎约等于图形引擎。玩家口中所说的虚幻、寒霜等，在每一款引擎对于图形渲染的方式处理都有不同，所以用某个引擎编写出来的游戏具体的表现画面也会不同。比如有的引擎编写出的光影效果特别绚丽，有的粒子效果特别真实。其次，游戏引擎是一整套的游戏解决方案。我前面说了，游戏引擎并不仅仅等同于图形引擎，图形引擎只是游戏引擎中一个占比极大的组成部分。一款好的游戏引擎不仅要看它对于图形图像的处理能力，也要看它对于其他部分的处理能力，比如对音频、音效的播放、键盘鼠标的处理，以及 UI 界面的编辑和各种处理工具的提供。这里的处理工具包括地图编辑器、关卡编辑器、人物编辑器、资源编辑器、物理碰撞、碰撞检测等等。所以从专业的角度讲，游戏引擎是完成开发一套游戏的解决方案，而不仅仅涉及图形部分。还有，游戏引擎是一整套的编程接口，要写游戏就必须写程序，所以有游戏引擎就一定需要编程。不管你是直接面对引擎编写代码，还是在引擎提供的编辑器基础上编写简单的逻辑代码，写代码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在引擎提供的编程接口上，你能很容易调用各种接口完成游戏的开发。说完了游戏引擎是什么，我们来看看游戏引擎具体是怎么工作的。我先从代码层面来说，这里是一段伪代码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段伪代码的内容。这段伪代码提供了一个在屏幕上画一个线条的函数，这个函数提供了七个传入参数，分别是目标图层、线的起始 X 点、线的起始 Y 点、线的终止 X 点、线的终止 Y 点、线条粗细以及线条颜色。你在调用了这个函数之后，就能很容易在屏幕上画出一个线条。同时在这个函数背后，引擎做了一系列这样的动作。首先，它判断传入的 surface 图形对象是否正确，是否存在，然后判断传入的起始点、终止点是不是存在负数，再者，它会判断颜色是不是正确，最后，它还会把 color 变量拆分为 RGB 值，填入到 SDL 绘图接口中，调用 SDL 绘图接口来绘制这条线。关于绘图接口，我会在下一节的内容中详细讲解，这里你只需要知道画线的接口函数在背后分解、组合、计算，然后会将绘制工作交给底层图形接口就可以了。之所以要拿这个划线函数来举例呢，是因为它展示了引擎中函数的使用方式。如果我们用一般的划线函数画圆，那首先要知道圆的直径和计算方式。如果画矩形，那就要知道哪里是起始点和终结点。这一系列动作将引擎所做的工作都包含在了划线函数里。因此，你只需要关心划线的这一系列函数如何使用就可以了。说完了代码层面，我们来说说非代码层面的东西。游戏引擎其实也包括游戏开发的一系列工具，也就是诸如地图编辑器、关卡编辑器、人物编辑器、资源编辑器等等。美术、策划、制作人等这些开发流程中的责任人可以往工具内填入需要的东西，制作出需要的内容。我们拿人物编辑器来举例，如果我们使用通用编辑工具，比如 3D Max、 Maya 等编辑出来的内容，需要经过格式转换才能应用到游戏中，但是这样不仅耗费转换时间，也耗费调试时间，因为通用工具可能并不适合引擎本身所定义的格式，而需要不停的修正和更改。如果引擎本身就提供了这样的制作工具，那么制作出的内容直接就能在游戏中使用，不需要转换， 所见即所得。所以游戏引擎背后的工作方式是在代码层面，游戏引擎是对绘图接口、操作系统、音频等接口进行了代码层面的封装。在工具层面，游戏引擎是一整套的游戏内容制作工具，方便你制作针对这个引擎的游戏内容。了解了游戏引擎的概念和工作方式，那么究竟要自己编写引擎还是购买商业引擎比较好呢？从一般意义上讲，如果有实力，当然是自己开发引擎更贴合公司的情况。然而这样付出的代价就是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，而且以一般小公司或者起步阶段的开发者的开发水平，编写出的引擎很可能只是一个半成品或者问题多多的残次品。自研引擎并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是要看公司的财力和程序员的实力。购买商业引擎是现在大部分公司都会走的一条路。购买商业引擎只需要花费一笔钱就能拿到成熟的游戏引擎，直接开始开发游戏。然而付出的代价就是你可能需要从头开始学习这套引擎的工作原理、工具套装。如果你非常熟悉 3D Max 等通用工具，那又从头学习开发工具就会产生许多问题。比如第一，引擎中包含的开发工具基本没有通用性可言，就算吃透了工具，对你今后能力提升和职业规划也不会有非常明显的帮助。第二，如果引擎升级或者更换引擎，那需要从头再学一次工具，这样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当然，会有一些优秀的商业引擎支持通用工具制作的内容导出和转换，直接在引擎中就可以使用，但是这种引擎的购买费用也会更高。第三，商业引擎本身会存在一些隐藏的很深的 bug， 在游戏发布后，这些 bug 可能会影响到游戏本身的质量，甚至你们公司的口碑。引擎一出问题，游戏一定出问题，这也是购买商业引擎需要考量的一个风险。但是在实际的开发过程中，考虑到公司的经济实力和程序员的开发能力，一般来说大部分开发者都会选择购买商业引擎，毕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个非常省时省力的事情。尽管如此，想要成为优秀的游戏开发者，你还是需要掌握更多游戏引擎相关的知识。因为不管你是购买游戏引擎还是自己开发游戏引擎，了解游戏引擎会让你对游戏编程的总体脉络有一个了解。一旦在开发过程中出现问题，比如你发现屏幕贴图出问题了，那究竟是自己的代码出现问题，还是引擎本身出现问题呢？如果你熟知游戏引擎的开发逻辑，就能很快定位问题所在。事实上，游戏引擎并没有一种固定的开发语言，而要看你所制作游戏的目标平台是什么。如果你是在 Windows 或者 Linux 下开发游戏，游戏引擎 99% 都是使用 C++ 或者汇编语言编写的。由于 C++ 和汇编运行效率高，所以在 Windows 下的执行效率也非常高。你看到的 Python 游戏引擎、Ruby 游戏引擎等脚本语言引擎都是在 C++ 的基础上进行封装，这样可以方便程序员将注意力放在游戏逻辑上，而不是在处理底层问题上。如果是 H5 游戏，游戏引擎的编程接口 99% 是使用 JavaScript 完成的，比如耳熟能详的 CocoS 2D 引擎、白鹿引擎等等。至于其他配套的开发工具，则可以使用任意软件开发语言进行编写。经过微软多年的努力和版本迭代，在 Windows 下 .NET 的运行效率和开发效率已经提高了好几个等级。由于和 Windows 紧密结合，现在的 .NET 运行效率只比 C++ 编写的代码低一点。在电脑配置比较高的情况下，用户基本不会有太多的感知。而 .NET 对 Windows 底层的调用和控制比 C++ 更方便，编程也更容易。所以现在已经出现一些引擎是使用 .NET 编写的，这对于 .NET 开发者来说是一件好事。和 .NET 一样，使用 Java 编写的游戏引擎并不多，虽然 Java 的运行效率已经有了质的提升，但对于编写大型游戏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瓶颈。随着电脑硬件配置的提升，使用 Java 编写游戏也不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比如大火的《我的世界》就是使用 Java 编写的。好了，这些内容差不多了，总结一下我主要和你分享的四个内容，分别是游戏引擎的定义、游戏引擎的工作方式、游戏引擎的选择和编写。你只需要记住以下这些内容就可以了。第一，游戏引擎是一整套的游戏开发程序接口和开发组件，可以让你更方便、更专注于游戏的开发。第二，游戏引擎控制着游戏的几乎所有内容，游戏的表现质量和游戏引擎直接相关。第三，针对不同的平台，游戏引擎所使用的编程语言也不一样，而了解了游戏引擎的编写，在之后的开发过程中会有非常多的便利。最后给你留个思考题吧，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跳过游戏引擎直接编写一款游戏呢？欢迎留言中说出你的看法，我在下一节的挑战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